寂寞。那天起你对我说，永远地你爱着我，千言和万语随浮云掠过，不知道期待快赶走爱的寂寞。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。那天起你对我说，我每天都在祈祷。